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但默契就是 就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金莎和林俊杰的发现爱，马上接下来继续往下走，听到的是信的唱不完的副歌。 总有人嘲笑爱会沉醉，也有人坚定爱会熄灭，总有人为爱难以入睡，累积的悔已无路可退，摇晃的眼泪爱无是非，最怕给错觉不停轮回，爱的温柔是爱了以后，爱的勇敢是停在段落，为你唱过的歌你记两句就够，前奏唱不到副歌，疲惫的心想放手，风筝飘到远方，天掉线任它流浪，我想要唱完副歌，让决定闹决定快乐。 有梦想要追，这个理由我无言以对。你想走我不会再靠背，顶多唱歌配合些泪水。我说过可以一起撒野，唱不完副歌不算干脆，就逞强流汗自由更痛，海水是天空的天空。为你唱过的歌你记两句就够，不为谁改变的我碎片满地还在执着，幸福转身沉默，我唱的都是解脱。我终于唱完副歌，只剩下我自己拍手。 标是免费的，无论是锦衣玉食的王子还是衣不蔽体的流浪儿，只要愿意就能够为自己的人生确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既可以伟大也可以平凡，既可以辉煌也可以朴素，只要你愿意你就能拥有。来听到的歌是弦子，旅途愉快。 从认识你到现在也从不没有停下来，习惯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也许时间太快，偶尔对你的伤害，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来。其实每个女人都习惯了期待，爱情随着节奏不停地摇摆，每天醒来一刷来，内心像一个小孩，紧紧抱住你就舍不得放开。我熟悉的班级教妹，好将来拥有你，我们旅途愉快。世界的情敌，停下来为了爱，幸福像温暖地带。其实每个女人都习惯了期待，爱情随着节奏不停地摇摆，每天

是太热了呀，花开了头发，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偶尔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没天赋，又或者是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完全没有办法。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好，世上或许有人能够一步登天，但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来听到的歌是叮当，不够勇敢。 一路上转多少弯才能看得见大海，我们都在换上辈子的债，忙打转忙着计算也算不到未来，纯粹去爱是那么难。一路上布满尘埃，风雨过后谁还在，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对现实习惯无奈，却对感情为难，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我们都太孤单，不够勇敢，爱的茫然，爱的遗憾，让幸福走散，还庆幸自己很强悍。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一首由小柯填词谱曲，陈奕迅演唱的代表作，收录在了2008年的6月30号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当中，也是中国电影《时尚先生》灌录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做《不要说话》。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我出神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爱一个人是不是 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无猜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夜莺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农历2月初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度，廊坊晴13度到-1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13度到-2度，天津晴12度到1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我们知道番茄红素的健康益处已经是得到了科学证实，尤其是能够抗氧化、保护血管还有防癌。有这样几点建议：第一是番茄还有番茄制品是主要来源，每克新鲜的番茄当中含有8.8到42微克，那也就是要多吃番茄。还有就是第二点建议，其他水果的含量依次是西瓜、葡萄、木瓜、石榴，它们当中也有番茄红素，加热能使番茄红素溶出更多，还有和油脂同时加热吸收率更高，记得补充一下番茄红素。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热情，不客气，路有你，主动就不嫌动力。 男子汉没有什么输赢，承担修炼成功的秘籍。叫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用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叫我闭上眼睛，动一动耳朵，傻傻的不停疯狂，转悠在多未知的猜测，想的烦恼算什么？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收录在了张靓颖2014年发行的专辑第七感当中，2014年的3月25号在中国歌曲排行榜上，张靓颖的单曲我是我的成为了榜上的冠军，并且上榜五周，连续三周的冠军。我是我的 天来难舒服，我忍不住上看书，风吹着山谷有五线谱，从荒野传递着音符，不自追逐学会散步，轻松踏上我的路，路人向我打招呼，欢迎陪我看日出，没有包袱只有礼物，未来由我来接住，偶尔迷途都不在乎，很知足。 接下来听到的是《那又如何》，由刘嘉亮、林小培演唱的一首歌，丁晓文填词，李世先谱曲，收录在了专辑《你到底爱谁》音乐版当中。这首歌在2005年的9月9号发行。 我无法呼吸，我忘了自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我开始怀疑，勉强去爱你，终于让自己坠落谷底。出了什么错，爱让人忧愁，

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近日表示，没有实体店的餐饮企业不能在网上销售餐饮产品，第三方平台要确保餐饮企业的许可真实，送餐中食物不能被污染，消费者投诉及时处理。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月28日，负责调查韩国总统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宣布，将以行贿指控起诉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李在镕怀疑向朴槿惠的密友崔顺实行贿430亿韩元。乐天集团昨日同韩国防部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针对有记者问中国政府是否会对乐天集团采取惩戒措施，中国外交部昨日回应，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但在华经营成功是否要由中国市场和消费者决定。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春节后，医院里因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常会增加，大多是因为饮食不当、喝酒过量、暴饮暴食造成的。其次，外出受寒、生活节奏打乱、忘记服药等因素也加大了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燕达医院神经内科提醒各位听友，40岁以后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年龄，在节日前后应警惕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先兆，及早发现和治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主动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pa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松鼠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有人在三更半夜寂寞中等待中，有人在光天化日玩乐中荒淫中，有人在天下太平失恋中失落中，有人在末日无趣游戏中快乐中。 你是否以为观众看着他们有用没用？你是否以为观众看着他们有种没种？ 有人在黄金年龄创业中高潮中，有人在褪去岁月的包中低调中，有人在患得患失求学中尝试中，哪一位才是英雄？ 也许这些人们的过程不同，目标相同，也许我们就在其中，也许都分别不大，心情不同，天下大同，也许他们不是 小小星星晃动星光那朦胧， 星光梦能千山万水正好装饰你的梦，你的眼睛正好装饰你的星球上的灯，成千上万黑色眼珠正在脚步的转动。 列车上寻找中狂飞中，有人在人行道上前进中迷晕中，有人在厨房中养麻木中烧菜中，有人在水塘边缘吵骂中冲突中。你看人家的时候跟看自己有何不同，有时候会不会心痛，我试着写人们的过程不同，目标相同，也许我们就在其中，也许都分别不大，心情不同，天下大同，也许他们只是耳畔。 星星换个星光的朦胧，星光朦胧千山万水正好装饰你的梦，你的眼睛正好装饰你的星球上的灯，成千上万黑色眼珠正在脚步的疼痛。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天下大同》过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韦礼安和郭靖的《风景旧曾经》。 像时间淘一位出色的美，夜如水，风如泪，爱如悲，从不害怕梦推向谁，便离后迂回，今生也把你我成像温柔一对。 当等风景，等等来世的匆匆，就是前世今生不渝。款款烟雨，款款暖红千秋，只与你朝朝暮暮。 未知有何方，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你怀中的梦，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爱以为习惯不难，习惯不安，却把放弃进入宇宙站，与你点满盏 一生相爱。 搁浅，太多情节在你梦的那边，就这样一生流浪，一生徜徉，梦也梦也，你心之所梦会处处留下。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专辑《寻找周杰伦》当中的主题曲《清新小品》的一个曲风，说明了失去相爱的感觉就像是断了的弦，弹不出优美旋律，唯有相爱的两个人才能够有最美的音色。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首歌就是《断了的弦》。 什么不是爱有什么

再见北极雪。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厉曼婷的作词，周传雄的作曲，收录在了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在2006年的5月发行。歌曲深情并茂地诉说了创作者的感受以及记忆。 北极雪下在梦中，春天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很珍惜它。下班后，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应该为你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何时怦然心动破碎什么？如果梦已在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北极雪下在梦中，春天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 Yeah, 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期待相逢，不问候，不是什么理由。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也是怦然心动，或是什么？如果梦已在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于是怦然心动，或是什么？如果梦已在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为什么怦然心动，或是什么？如果梦已在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 谢伟林，他从小就爱哼哼唱唱，高中时候因为音乐老师推荐呢，为全校演唱了毕业典礼的歌曲，从此和唱歌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时期一次偶然的比赛当中认识了 FIR 乐团的团长建宁老师，并且开始了每周奔走台中台北的学生培训歌手生活。接下来听到的是谢伟林的《放逐爱情》。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寂寞，虽然你什么都没说，只是紧紧地抱着我，却轻轻对我说，我只是普通的朋友，爱的感觉一同付出的爱没有结果。想不透

望着暗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亮起吧可以认识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师在人家，知道你我都有话，以后的我怎么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月牙，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了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池塘的娃娃也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西风老树在人家，池塘的娃娃也花， 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103.3 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海口》是后弦继《十有八九》这张专辑之后呢创作的又一首流行慢歌。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凄美而青涩地传递出了每个人曾经或者是将来遇到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为专辑《东方不败》的第三波主打歌，由养羊传媒出品。 海口字典没入过，恋人早去恨英雄，若把爱意当明月，明月为你敢忘了却，默默珍住你泪眼，世界毁灭没看见，用纸打败去冬天，旧的情侣表我不会一见，他的手很颤抖，结局粉饰太平慢乱再重写，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我向你跨下海口，请为你避尘不过，冷却以后千年后万年后，爱痛痛依旧，这旧的老人海口穿不到爱人码头，我不能说还 仙剑一》这个里面所有的配乐歌曲呢，首首都是堪称经典。很喜欢动力火车，觉着除了当最打动我的就是接下来听到这首《终于明白了》。作为这部剧的片尾曲，这首歌呢就是仙剑一的写实，配着一幕一幕的画面，让久久难以忘怀的心得到了释怀。很喜欢仙剑一，也很喜欢这首《终于明白》。 望着你慢慢离开，树明像潮水般淹没我，不能呼吸，漂浮在黑色的海，怎么习惯失去你的未来，怎么留住天渐消失的云彩，骗自己爱还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不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一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每一个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等，终于明白该放手，终于明白该放手。望着你慢慢离开，泪水不断， 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6。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等你到终点。

是宙斯的主题曲《爱与罪》，制作团队为黄绮珊是量身打造的，整首歌都在围绕着电影主题探讨着一个问题，是由爱生罪还是由爱来抚平罪。 亲爱的，我亲爱的，眼花冷落你将我遗忘，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天地之间满处千沙，在风中你滚烫的迷乱，仿佛一根月明山，你的心软将是我的墨船，亲爱的，亲爱的你， 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来自金贵顺的《让一切简单》，明天见，拜拜。 Oh, yeah. 就想要去旅行，总期待快黎明，好能牵手看更多风景，最疯狂的想念你还在怀里，已经想你，真爱从不必玩心理游戏，不怕太深爱了会弄伤自己，喜欢醉在你心里。